你知道吗？女人一生为穿衣服会纠结5个月的时间呢。今天你又纠结了多久呢？英国一家服装公司调查了女性每天在穿衣服上面花费的时间，发现女性的每个工作日早上会花费12分钟来挑选衣服，外出约会呢会耗时27.5分钟，这么计算的话呢，一周穿衣服消耗呢要超过1个小时。那18到65岁决定穿什么衣服呢，会累计超过5个月的时间，是不是惊呆了？不要再问时间都去哪儿了，都花在想穿什么上面了。 天色是有点暗，气氛是有点蓝，皎洁的月光显得特别亮，对吧？是很简单，像是精致装扮，显得通俗。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在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。 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。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，品味时光之美， 品味时光之美， 时光之美。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的潮汐，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，不购物，不自费，不跟陌生人拼团。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

来呢，保定一个网友因为他驾照到期了，就去车管所办理驾照更换，然后就看到一个工作人员的电脑显示屏上面写着小仙女不生气，要温柔保持理智，算了不生气。网友说呢，工作人员态度非常的和善，办理业务的时候呢很耐心的解释和告知，还提醒市民下次办理业务的时间，可能这个壁纸还真的有一定的心理暗示呢。你要不要也试一下这一招呢？ 诗句，茉莉花开的香气，闭上眼回到过去，划分界限的桌椅，下课却靠在一起，我就是离不开你，一路站着留话题，我们说好走到底，以为从此就分离，用黑板上的日期倒数找你，慢慢清晰，原来思念你是加了糖的沙西，我用铅笔画得更仔细，随便那年天气蝉鸣的夏季，我想遇见 我相信你一定有过网购的经历，在网上买东西呢，有非常大的风险会买到假货，像很多的化妆品、护肤品、包包代购假货呢，都是非常容易辨别的。比如说价格，专柜是小一千才能买到的话，就算是代购，走特殊渠道可以拿到货，但是两三百一看呢，就肯定不可能是真的，因为实在是差太多了。所以有时候买了假货呢，要怪自己的贪念。不过说到底还是因为穷啊，一起努力工作好了。 电波把音乐塞进耳朵，为精英注入能量。经典九六九，音乐最动听。 他是贷款服务的引领者， 他

刻你打开都新鲜，有我陪伴多苦都变成甜，睁开眼就看见永远，给我你的心做纪念，我的梦有你的祝福才能够完全，风浪再大我也会勇往直前，我们的爱像在青春的纪念册， 过生日的时候呢一定要吹蜡烛许愿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知道吗，这么做可能会散播细菌呢。美国克莱姆森大学研究人员通过实验发现说，吹生日蛋糕上面的蜡烛呢会让蛋糕上面的细菌增加14倍，问你怕了没？虽然这么说还是要吹的，是不是？要不然怎么有仪式感嘛。 吹吹什么？吹一见钟情的人。睫毛弯弯，眼睛眨眨，话说到嘴边怎么会转弯？你的微笑像月弯弯，气氛好浪漫，需要你陪伴。睫毛弯弯，眼睛眨眨，心动的世界变得好好玩。来玩的风吹吹什么？吹一见钟情的人。